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和尼日利亚主体哲学研究小组举行了讨论会，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举行了庆祝集会、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尼日利亚赞法拉州法里达综合医院举行了图书图片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介绍主体朝鲜显示不可战胜的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威仪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影片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在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